跳进水里的声音打破原本的寂静。如果你想知道刚才是谁跳下去，只要你忍住不动，耐心地等候一会儿，接下来你就会听到 哇哇哇， 但是下一秒钟四周又会变得宁静了。哦，那是青蛙的叫声，你听过吗？你听过在夜晚有一大群青蛙一起唱歌吗？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呜，要是你从来没听过，你就根本没办法想象，在非洲的一个大湖边上，听到一大群青蛙一起唱歌，声音有多乱，多刺耳。那不是一种噪音，而是各种各样的噪音。 呱呱，咕咕咕，呱， 呼呼， 呱，咕咕咕，呱， 呼呼。 就像是数不清的门，不停地开开关上，开开关上，咯楞咯楞咯楞，咯楞咯楞咯楞。就像是数不清的木匠拉锯子，咯吱咯吱咯吱。就像数不清的大胖子睡觉打呼噜，就像是有人不停地开瓶子，更啪更啪。就像石头互相撞击，当当当。就像一群喝醉的人不停地呕吐，哎呀，真的好吵啊，吵得你连自己脑袋里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有一个来自非洲的传说是这么说的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青蛙国很不和平，随时都有青蛙在争吵，谁都不愿安静下来听别人说话，大人不听小孩说话，小孩不听爸爸妈妈的意见，夫妻经常吵架，朋友之间也吵架。 你踩到我的脚趾了，那是我的荷叶， 不要站在我的石头上。 你真讨厌，你真讨厌。 哎呀，你给我闭嘴， 安静一点， 我不要再这样了， 我要打你。 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发出任何的声音都会引发一场大战，情况真是太麻烦了，乱极了，吵极了。终于有一只最最聪明的老蛙站了出来，召集所有的青蛙开了一个会。要知道这很难，因为青蛙们都在呱呱呱呱地乱叫，老蛙要不停地大声地喊，声音盖过了所有的青蛙，才终于让大家都听见它了。 哇哇哇哇！ 嘿，现在你们终于听见我了。哇，蛙儿们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看看别的动物都能和平相处，我们再这样吵闹太丢脸了。唉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们得找一位国王来管理大家，每个人都要按照国王的指示来做事，这样大家就不会再吵了。 青蛙们大声地喊， 赞成赞成 赞成 赞成赞成。 但是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谁也没有争吵，谁也没有推挤，大家还一起请老蛙去寻找一位合适的国王。最最聪明的老蛙去拜访了木米大神， 据说猫咪大神管着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，他是一位总是慢吞吞的神，他给大家的常常比大家要的还多。在天黑乎乎的时候，他答应了老蛙给他们一位国王，然后就继续睡觉了。等老蛙回来的时候，青蛙们还像往常一样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吵个不停。可直到有一天，猫咪大神终于睡醒了，想起了他答应过的事情，于是他就用他的神力朝青蛙们所在的湖水里扔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。扑通，石头上长满青苔，圆圆的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大青蛙。猫咪大神声音像打雷一样的对青蛙们说： 这是你们的国王，他的名字叫蝈蝈，他跟我一样不喜欢被吵，不喜欢被打扰，你们要尊敬他，爱戴他。 这个大石头蝈蝈来到了湖水里，掀起了阵阵波涛，搅起了水里的泥沙，波浪刷过芦苇，冲过岸边，一大团泥云在头顶上。当蝈蝈安静地沉入水底，浑身缠着粗大的水草，样子看起来很吓人，他就在那儿静静地静静地待着。青蛙们很害怕，全都逃到岸边的石头和洞里面。一大阵慌乱之后，爸爸妈妈找着自己的孩子，丈夫找着妻子，等大家都互相找到了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，才终于搞清楚了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开始小声地议论： 哇，这是我们的国王， 哇，他看起来好可怕，光是跳水的声音和姿势就知道他不是普通的青蛙， 哇，所以我们应该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胡闹了。 嘘，青蛙们终于平静了下来。但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青蛙们慢慢发现那个蝈蝈从来都不动，它只是安静地坐在湖水底下的泥巴里面，面朝着同一个方向。不久之后，青蛙们开始不怕它了。有些年轻的、胆子大的青蛙竟然开始调皮起来， 呱呱呱！ 他们故意游到蝈蝈旁边，甚至摸了摸它的鼻子， 呱呱！ 但是蝈蝈还是一动也不动。其他的青蛙围着蝈蝈游来游去，竟然还有的跳到了它的背上，噔， 呱！ 他根本不是什么国王， 呱，他根本不是青蛙，他只是一块石头。 最后他们终于确定这就是一块石头，于是这几只调皮的青蛙跑到岸边去告诉了其他年纪更大的青蛙们。刚开始那些年纪大的青蛙们也不相信，他们告诉蛙儿们， 呱，不管蝈蝈是什么，他就是国王。 不过很快年纪大的青蛙们也开始怀疑了，然后青蛙们都不怕了，他们又开始争吵了，又像从前那样， 啊，你为什么在我的石头上， 哦，你踩到我了， 啊，别跳到我身上，呱呱呱呱呱呱， 啊，好可怕。 最最聪明的老蛙又一次叹着气出发去见姆米大神。姆米大神很不高兴自己又被吵醒了，于是他不耐烦地对老蛙说， 好吧，你们不满意我赐给你们的国王是吧？那现在我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国王，希望你们这次会满意。 第二天晚上，姆米大神给了青蛙们一只名字叫做芒巴的鳄鱼。上回蝈蝈国王来的时候，他砰的一声掉进湖里。可是这次芒巴国王来的时候，却是从岸上轻轻地滑进水里，只有一点沙沙的声音。他优雅地画出一点小水圈，他来了，他游着，他像影子一样安静柔软神秘。他笑起来的时候，下巴张开，就像个专门抓青蛙的大夹子。蝈蝈从来不跟青蛙们说话，可是蟒巴却经常偷偷地从水里游到青蛙们的下面。遇到任何青蛙，它都会张大它的嘴，然后咔嚓一声合上。呱呱呱，跑得慢的青蛙就会被蟒巴吃掉。 我想那一定是蟒巴管理我们的方法。 我们必须听从他的命令，不能再那样吵闹了。 嘘，小点声。 渐渐的，青蛙们学会了尊敬国王的方法，他们安静地待着，小心地看着四周。现在呀，到了晚上，青蛙们还是会呱呱地叫上几声，但是他们会很小心地竖起耳朵，要是有人走进湖边，他们就立刻闭上嘴巴，不再叫了。 呱呱， 嘘。这就是一个来自非洲的故事，为什么青蛙有的时候叫，有的时候不叫。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《听听糖耳朵》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妈妈今天叫呱呱洗袜子，呱呱不解地对妈妈说， 爸爸的袜子您在洗，我的袜子比他的还小，为什么您不先洗小的而洗大的呢？ 哎呀，你爸爸工作忙啊，那你也该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儿了，对不对呀？呱呱很快洗好了袜子，妈妈对他说，哎呦喂，你没洗干净，你应该这样洗啊，看看妈妈，哎，看到没有？ 这次洗干净了，下次你洗什么呢？ 课堂上，老师在教同学们造句，他提问呱呱说，呱呱同学，请你用糖这个字来造一个句子。 我在喝牛奶。 这是什么？糖呢？